样本的最浪漫的事和赵咏华的不同在于，邝美云有一种清风徐来的温柔。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。大年初六呢，我们在这些音乐里面尝试一下吧，最后再挽留一下春节假期。可能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，因为旁边的车听到了同样的歌曲，然后你就对这辆车，对这个人心生一种好感。欢迎你把此时此刻的心情分享给我，在这里你的每一句话，你的每一个字都会变成一封有声来信，在春节假期让更多的人听到。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你的24小时心情备忘录。继续我们听到 Ed Sheeran Perfect。 I found a loveFor me, well, darling, just dive right in and follow my lead. Well, I found a girl, beautiful and sweet. Well,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. '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.Not knowing what it was, 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. Well, darling, just kiss me slow. Your heart is all I own, and in your eyes, you're holding mine. Baby, I'm

也让我牵挂，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，让往事都随风去吧，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，虽然你没有他。走吧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，走吧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，走吧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以前一直觉得什么时候能够学会对别人好就是长大了，能够照顾别人就是长大了，但是后来发现呢，其实真正学会善待自己，学会对自己好，学会照顾自己，这才是真正的长大吧。不让别人操心，也不让别人担心。欢迎你把此时此刻的心情分享给我，在这里你打字语音都可以，微信找到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，这里是 FM974， 你的故事我的歌。 这些年一个人，风也过雨也走，有过泪有过错，还记得坚持什么，真爱过再回头，会寂寞会回首，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， 静，一杯依旧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声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，还有痛，还要走，还有我。一辈子，一生情。 这些年，一个人，风也过，雨也走，有过累，有过错，还记得坚持什么？这首歌听了那么多遍，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些歌词再念一念？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。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。半点之前我们要听到 Jolin 倒带。

道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 十年，还有几位歌手能让我们听十年呢？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，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，在这里它是你的24小时心情备忘录，打字语音都可以把你这个时候的心情分享给我。 才想到自己，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。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，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，就算生命像尘埃，分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 心中空白，我们变成了